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。 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，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。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，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，甜美尽头飘了下来，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，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，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，在我的脸庞。今夜落

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间感应， 我看见了 in the air， 丘比特胡闹唠叨的月老，缘分来了他们谁也管不了，就放手去爱 love is in the air。香味在空气飘，浓郁香草，巧克力奶酪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，变成最幸福的味道。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影， 我看见 love in the air。 男人的烦恼我怎么讲才好，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，努力的跑跑跑，时间是马表，是重逢的傲娇，跟老天爷求饶，别让我变老，让头发掉掉掉。男人的烦恼数也数不了，又学一学电脑，赚一赚钞票，学小丑跳跳跳，爱情的技巧要一直伸到老，在情场里跌倒替对手叫好，我还要强颜欢笑。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，女人的成男人的监牢，对也好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怎么讲才好，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，努力的跑跑跑，时间是马表，是重逢的傲娇，跟老天爷求呀，别让我变老，让头发掉掉掉掉掉掉掉。男人的烦恼我数也数不了，要学一学电脑，转一转钞票，学小丑跳跳跳，爱情的技巧要一直学到老，在情场里跌倒听对手叫好，我还要强颜欢笑。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，女人的成败是男人的煎熬，对也好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滴勾销。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失效，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煎熬，对也好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 那是因为太爱对方。 谁呢一开始对爱就擅长，谁呢才刚起身就有方向。 不辛苦 不辛苦 不见也不散。 升起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

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感情丰富太慷慨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

法不爱你呗，说你也爱我。 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，天黑都已无所谓。飞舞把觉得无畏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。那个疯狂的只是我执着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0106021-9900，0106021-9900。 加盟投资找项目就到中国加盟网承办的 CE 中国加盟展，11月10日至12日，北京国家会议中心，观展热线400-0500-55，4500-3-5。 第五届涂抹斑斓少儿艺术画展开幕了，雪白的画布幻化成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，一颗颗为快乐应运而生的心灵画作将在这里展出。11月18日、19日，祝州美术馆公众免费开放日，带上您的孩子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观展预约电话：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